场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薛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周一的早晨，早上好。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属于7.5，中度拥堵级别，平均运行速度呢是22公里每小时，二环以里的主城区相对来说拥堵更严重一些，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来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一下31个省区市的去年的平均工资情况啊。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版显示，202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排名前三的行业呢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这个是平均工资啊，是17.544万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139.851元，排名第三的呢是金融业，133390元。那31个省区市当中，北京、上海、西藏等8个地区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超过了10万元。来关注最近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征求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那其中提出呢，不得利用互联网发布面向中小学、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不得利用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发布向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酒类广告美容，以及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哎呀，要鼓掌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呢，就会正式进行向社会发布和公布。那之前啊，大家在使用互联网平台的时候，因为现在手机也实在是对于我们来说算是另一个人体器官了啊，一时一刻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日常有很多生活，包括我们日常有很多消费行为，都是跟我们的手机深度绑定的。那大家使用的手机时长越长，会发现手机越了解我们，所以它可以针对性的给我们提供很多很精准的广告，甭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过去的几年都属于野蛮生长的状态。那未来呢，有了这样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从方向上，哎，能解决大家很多的顾虑和烦恼了。再来看银保监会最近印发关于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计量规则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净额计算衍生工具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和计提资本。通知呢，对于衍生工具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计量规则的适用做出了补充解释，规定商业银行和经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格交易呢，可以净额管理风险敞口和计提资本。来关注一条跟医保有关的消息。最近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和财政部办公厅是联合印发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医保转移接续 跨省通办，下个月开始正式实施，办理时限也规定了不超过15个工作日。再来关注一条跟咱们的医疗生活有关的话题啊！最近呢，国家医保局公布胰岛素专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在11月26号在上海正式开标。那你中选的产品平均啊降价幅度达到了48%，预计每年可以节约费用90亿。那据介绍呢，这一次集采是涵盖了临床常用的二代和三代胰岛素，其中啊包括16个通用名品种。那国家医疗机构首年采购需求量大概是2.1亿支，按照集采之前的价格进行计算呢，涉及到的采集金额达到了170亿。那以患者的角度上来讲，以临床常用的肝经胰岛素为例啊，平均180块钱每支，现在是降到了70块钱每支，每位患者每年可以节约费用4000元左右。来关注一下腾讯吧。最近呢，腾讯被工信部点名了啊，要求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 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 的更新版本上架之前，你都需要在工信部进行一个技术检测，你检测合格了才能上架。监管部门呢，这回是果断出手啊，也是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违规的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无论态度不端正还是整改不彻底，合规工作都容不得借口，要坚决维护一个互联网用户的合法权益，对违规行为持续保持一个高压的震慑，违规必究，没有例外，任何发展都不能以牺牲用户的权益为代价，否则只能带来虚假繁荣，再难长久。对于腾讯来说，目前要经过阵痛啊，阵痛之后呢，其实迎来的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市场。不过我们看啊，在腾讯面对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被监管部门，无论是这个要组织技术检测，还是要其他的有一些检查，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啊，情商非常高。我们再来关注电子烟监管。11月26号呢，国务院是发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其中提到，为了加强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国务院决定对烟草条例做出如下修改，增加一条作为第65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此外，对条文顺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行。相关人士表示，国家明确了电子烟的监管主体和产品属性，相信下一步相关的细则也会陆续出台。在11月26号，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之后啊，有一家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电子烟品牌叫做悦客啊，实际上它的主体公司呢叫做物新科技，也发布了一则公告，说作为电子烟行业的从业者，坚决拥护条例修改，后续也会积极落实监管要求，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为用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为行业长远健康发展和社会多做贡献。下面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北京的几条消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最近呢是发布了关于2021年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告。这个通告是提出啊，在核算2021年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和工商职员工商保险待遇时，基本基数每个月是10534。这个是作为计算基数啊，那之前已经发放养老金的前几个月可以补充差额。 又是周一，咱们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新发地蔬菜的批发价格情况啊。上一周新发地市场价格显示，上周的肉蛋菜价格基本维持了一个稳定。那白条猪日均上市量呢，比在前一周是有明显下降的。不过呢，毛猪存栏量和白条猪的供应依然是相对来说充足。26号，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21.25块，比上个月的同期上涨了一些，上涨了7.59%。那上周的鸡蛋价格前期呢是有所反弹，随后持续下降。蔬菜价格走势前期相对来说平稳，后期来讲就是下降有所放缓。鸡蛋和蔬菜的价格同比上一周都是有所下降的。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吧。来关注一个小米汽车。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消息，27号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小米是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正式宣布小米汽车落户北京经开区。小米汽车呢，将在北京经开区分两期建设累计年产量30万辆的整车工厂，其中一期和二期产能分别是15万辆。2024年首车会在北京经开区下线并实现量产。也就24年啊，咱们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就可以下线量产了。哎呦，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啊。再来关注一个出行平台的新的品牌啊，最近百度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叫做萝卜快跑，正式在北京顺义区是面向公众全面开放，也成为了顺义区第一个提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平台。截止到目前呢，萝卜快跑已经在海淀、亦庄、石景山、通州、顺义这5个区面向公众开放出行服务了。顺义呢，作为萝卜快跑载人测试服务的新增区域，是面向所有用户开放的，所有人呢都可以通过这个萝卜快跑的 APP 叫车啊。初期会设立13条运营线路，覆盖住宅区、办公区、酒店、公共服务场所等这些核心的出行场景。哎呀，很感兴趣啊！如果最近咱们有朋友在路上见到这个萝卜快跑，或者说您真有兴趣想试一试的话，哎，我觉得可以，那个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啊，告诉我一声，特别想采访您一下，也可以把您的一些出行的体验跟感受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啊。最近我也找个时间，找个机会，如果有机会去像海淀啊、丰台啊，或者是这个顺义这些区啊，我也想打一个萝卜快跑试一试，回来也跟大家进行一个集中的汇报啊。最后再来关注两个大厂的财报。上周五呢，美团在港交所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的一个财报情况，总收入同比增长37.9%，由2020年同期的人民币354亿增加到人民币488亿。那第三季度经过调整之后，以及经过调整之后溢利净额分别是同比下跌了-41亿。同时呢，截止到2021年的9月30号，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还有短期的理财投资结余分别是人民币509亿以及人民币700亿，就公司账上的现金还是不老少的。截止到2021年的6月30号的相关分别结余是人民币714亿和人民币511亿。最后一分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拼多多，来看一下拼多多发布了自己三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三季度年度活跃买家单季新增1740万，平均月活同比增加15%，研发费用同比增加34%，再创新高。营销费用呢是连续3个季度呈现下降趋势。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三季度的经营利润是21.393亿。今年8月，拼多多设立了百亿农研专项，宣布将第二季度以及未来几个季度的利润呢，是优先投入到这个项目去，研究跟农产品相关的一些事宜啊。那在第二季度利润全部投入这个专项之后，拼多多本季度的全部利润也将继续投入这样的一个百亿农研专项。其实这个方向还是让人觉得充满期待的。拼多多的起家呢，实际上跟农产品的这个电商啊，它的成熟是 强相关的。那到目前呢，它依然在做关于农产品的研发跟研究，能够把农产品的相关流通流转等等这些环节啊，如果都能够用智慧的力量或者是用技术的手段去赋能的话，未来呢可能还会有一番新的场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期待一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说说什么事儿呢？呀，这个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啊。今天跟我们大家在聊天室的互动话题呢，是您用手机支付的机会现在多不多？其实从数据的角度上来看啊，可以先解答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目前我们大家其实基本上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以及云闪付支付的这类用户，能够占到大家尤其是城市当中日常消费的重头了，他们现在的市场份额的占有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最近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叫微信支付宝个人收款码将于明年3月1号开始被禁止商用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刷屏了，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啊。作为消费者可能会关心未来买东西会不会更麻烦一些，那作为个体经营者，比如说啊，买个糖葫芦啊，买个煎饼果子呀，吃个烤冷面啊，买点在菜市场买点蔬菜啊，那未来大家扫码会不会麻烦了呢？啊，我相信这都是咱们大家关注的话题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PPI，PPI，PMI，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连线节目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中国国际金融研究院的首席政策法律顾问杨子亚。欢迎子亚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上午好，徐然好。 哎，子亚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微信支付宝个人支付的收款码将于明年3月1号被禁止商用，这样的一条消息。就大家听我这个语态哈，就知道这个消息说这个个人收款码被禁用，尤其是被禁商用，这肯定是一个解读上稍微有点偏差的一条消息。但是究竟这条消息是来源于哪儿呢？为什么会引发整个公众以及专业人士对他的一条关注呢？我们今天主要跟子亚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啊，子亚老师，我们看10月份的人民银行是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啊，全名叫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手段以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当中呢，提出了对收款条码的管理要求，其中有一条叫做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性收款。所以呢，这个啊，就是引发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关注。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这个通知所表达的未来不能用于经营性收款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知道大家从上周五到今天为止，对于这条新闻大家热议不断。实际上之前呢，我可能也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了一两句，但是由于时间限制，所以解释不够通透。那么这次呢，咱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说一下。其实10月12日，央行呢发布了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这个支付手段终端以及相关业务管理的这个通知。其实这个通知距今天我们来去解读这个通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为什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不知道哪一条新闻发布了这么一个信息，说是微信支付宝的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确确实实解读是有误差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10月份央行发布的这个通知到底它说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通知对我们的消费者和我们的经营者有影响，那么有多大的影响。 好嘞。 好， 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个通知里面它讲了，也就是央行要对三种这个收款的这个方式进行规范化的管理。第一个就是咱们的 POS 机刷卡， 嗯， 第二种呢就是条码支付，第三种呢是创新支付方式。 嗯， 那可能大家最多更多关注的就是条码支付和创新支付方式。 嗯， 那么因为POS 机这个咱们已经运用了很多年了，而且现在可能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基本都不用这种方式了，所以可能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那对于后两种呢，其实呢央行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实际上呢这条码支付收款机构，咱们不去管哪些机构，其实这些机构指什么，指银行、收单机构和第三方支付平台。 嗯， 这个这个咱们知道就可以。他央行要求他们做什么呢？做一个收款条码分类管理制度，要制定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做什么用呢？有两条。第一个，要区分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 嗯， 也就是一定要区分个人生活的这种收款码和特约商户收款码的这种用途和场景。 嗯， 第二，它的目的是为什么？要防范收款条码被出租、出借、出售或者用于非法违规活动。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来看呢，央行发布这个通知主要是为了，第一，区分不同类型的法律人，也就是自然人还是企业人，对吧？ 嗯， 第二种呢，就是要防范非法违规活动。 嗯， 所以这个呢大家知道就心里就明白了。 嗯， 它不是说针对我们消费者，或者说指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商用了。第二个呢，实际上呢央行呢是要求这些机构呢要采取有效措施，禁止个人静态的收款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的收款。 哎，这个就有三个专业名词了啊，也不知道专业名词吧，反正就不是大白话，我觉得您给大家翻译一下好吧。 啊，那么实际上静态收款码呢，这可能就要涉及到动态收款码。 嗯， 就是它是对应的。 嗯， 那大家如果拿着手机去扫一下的时候，这是我们产生的码，叫动态收款码。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二维码打印出来， 嗯， 或者是截屏，或者是下载下来， 嗯， 那么他们在央行来看，这就属于静态收款码。 也就是说，比如说，子牙老师，咱俩都去买了同一个煎饼摊儿，我早上扫码，嗯，扫的他打印出来的那个二维码，跟您下午扫的那个码，实际上咱俩扫的是一张码，对吧？ 嗯， 这个码从技术角度、从图形的角度、从它蕴含的信息和数据的角度，它是同一张。 不是同一张， 不是同这种不是静态的吗？ 对，你扫的是静态的。 嗯， 那我可能扫的是这个这回这个卖煎饼果子的这个老板的，他拿着他的手机，我扫的他的手机，而你扫的是他的打印出来的那个码。 嗯，如果咱俩都扫的是打印出来的码，实际上咱们就都扫的是静态码，对吧？ 是的。但如果扫的是手机， 嗯， 或者是扫的他其他的动态形成的，那他就叫动态收款码。 明白。 那么动态收款码和静态收款码有什么区别呢？ 嗯， 因为我啊不是搞技术出身的，所以我不太可能给大家讲的特别特别清晰。但从我使用的感受上，我个人认为这个静态码和动态码不同点，首先失效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以往我们正常使用，比如说我们登录什么样的机构，他会给你发一个验证码，这个验证码是不是告诉你5分钟之内有效？ 嗯， 最长3分钟之内有效。 嗯， 对吧？ 嗯， 那么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它是不是就失效了？ 嗯， 动态的条码， 嗯， 就是这种情况。 嗯， 也就是说它的失效时间可能就是有效时间只有几分钟。 嗯， 但静态码是不会失效的。 嗯，明白。 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动态呢，生成码它会自动更新。 嗯， 我们表面上可能看到我们拍照打印下来的这个码啊，这跟我的动态码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内涵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动态的码会自动更新，这里更新有可能更新什么？有可能更新你的设备，更新你的位置，更新你的这个扫描的时间。 嗯， 但静态的收款码就不会更新。 嗯。 所以在这里，对，我们又进一步呢，去就是推演出来，可能每一个这个静态的收款码，它是不太可能 扫描到像动态收款码，刚才我说的那个时间呐、地点呐、设备呀、扫描量啊，它可能静态收款码就不能够搜集这些信息了。 明白。 那么它不能搜集这些信息，就有可能给违法违规的活动创造一些便利条件。 嗯。所以这实际上是我们一直说的动态跟静态之间的一个区别，而这一回主要说的是经营主体最好不要通过静态码去进行远程非面对面的支付。 对，那么非面对面的就是说可能这个码有可能在天津，但我们人在北京 啊，对，没错， 对吧？ 嗯， 哎，对，那么这种情况就又给违法违规的活动滋生了这么一个温床。 嗯， 所以呢，央行的这种约束性的规定呢，实际上是有利于净化我们整个的这个收付款的这个环境的支付环境的。 嗯， 所以呢，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担心。 嗯， 第三点呢，实际上呢，央行呢是要求刚才我讲的收单机构啊，银行啊，支付平台啊，他们要在这条通知发布之日起，就是从10月12号开始起，一年内要完成对全部存量的特约商户身份的信息核实工作，那形成这个工作报告被央行检查。这个是对这些机构的这个要求，但这些机构呢，它自然就会对它的特约商户或者是对小微商户进行身份的识别审查，并且呢，有可能会要求很小一部分的小微商户或者是个人他进行身份的变更。 嗯， 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消费者和我们的小部分的极少部分的经营者。 嗯， 因为根据央行10月12号发布的这个通知呢，它实际要求呢，你这个新型的创新的这个支付业务呢，它要根据央行2017年发布的281号文的这样相应的规定呢去处理。其实2017年我们就已经公布了相应的这种管理办法和这个规章制度了。 那个时候对那我记得对静态条码的这个收款的每天的限额和每个月的限额也做出了约定，实际上是有空间的，对吗？ 对，是有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2017年咱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2017年大家对静态码还没有什么概念呢？ 对，完全不知道呢，还分不太清楚。 对，大家可能还习惯性的用手机，后来就知道我们中国人民还是很聪明的。那么每次老刷手机多麻烦，干脆我给它打印下来吧。对吧？ 没错。 它确实是产生了一些便利，但产生便利的同时它可能也产生了一些风险。所以呢，央行呢在今年10月12号发布的这个通知里，对这个静态码确实是做了这么一个约束性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实际上对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和经营者是没有什么这个 太大的影响的，是吧？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关于静态条码的一个使用每天的限额和每个月的限额，您能不能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当初2017年281号文发布的呢，它是对小微商户，对小微商户的这种这个收款的金额上限为日累计不超过1000元，月累计不超过10000元。那么根据这种身份的这个认定呢，很有可能由于我们近几年我们这个小微商户也好，个体工商户也好，那么他们的这个业务量的增加，他有可能已经从小微商户变成了个体工商户，或者说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的企业形式了。所以呢，对小微，因为小微商户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它是不需要进行工商注册的。那么我们那么收单机构呢，对这个小微商户的这个要求呢，也不是要求他出示营业执照，而只是出示这个负责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进行身份核实。那如果他月销量超过10000元了，可能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那么收单机构可能就会要求他进行身份变更，变成个体工商户啊，或者变成其他形式的企业。那么随后就会涉及到工商登记啊、税务登记等等方面的 几个内容了。 嗯，接下来再说两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啊。我发现我们大家就是在涉及到支付这方面，哇，都是行家啊。明涵说了，房大不房小。刚才那个。实际上他说的房大不房小的意思啊，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理解。用户6466说，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都用手机支付，很少用现金，有的时候拿现金可能人家还不要，我说我找不开什么的。是这样的，任何机构和单位不能拒收现金，对吧？ 是的。 但是现在确实容易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买了16.8块的东西，你给人一张50的，可能确实找不开，不太好找，是吧？就是这个在找零方面，因为确实现在可能大家使用现金的机会会比较少，场景会比较少，这个跟拒收我觉得还是两码事儿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很有一位朋友，我找一找啊，应该是姓郝先生，郝先生说了，说这个举动是不是为了推广数字人民币呢？哎，我觉得子牙老师这个是个好问题啊。目前呢，央行的这个通知的新规是不是为了推广数字人民币呢？您觉得吗？ 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条码支付跟数字人民币是两个概念。那么无论是条码支付啊 ，POS 支付，还是说我们的创新的这个支付方式，它叫支付。方式，而数字人民币相当于我们的现金， 花的你就是人民币，对吧？ 对，就是钱，只不过我们把纸质的钱变成了一个数字代码，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一个信息而已。但它的性质是钱，是货币。而我们的支付方式的性质，它是一种工具。因为首先呢，数字人民币跟支付方式确实是有极大的差别的，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这位听众啊，真的是很聪明，而且很关注财经， 很敏感。 对，很敏感。 那 个应该说，如果在我不能说不久的将来，在未来，因为不久的将来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但是在未来，我们确实央行有要推广数字人民币的这种必要性。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数字人民币它是留痕的。但是我们用现金是不是基本不留痕呢？ 是。 所以我们看，对，所以我们看为什么很多犯罪团体他们都是要现金交易。 电影里不都演的吗？啊，这个我要不连号的人民币还要旧钞，是吧？ 对。 对。 所以数字人民币就是要留痕。 嗯。 恰恰我们这次对这个，比如说个人静态收款码，要被禁用，远程非面对面的这种收款，其实也是变相的要求我们在使用收付款这个方式的过程当中要留痕，那么这种留痕的方式是，央行的一种监管的有效的办法，它呢会有极大的有效的减少洗钱和黑社会。就是这个黑社会的这种相应的违法违规的行为的，这个产生和它过度的使用，那么它只要留痕，那么可能公安部门就通过这种痕 追溯就好追溯， 就寻找到它的这个踪迹了，根据这个踪迹去寻找到违法违规的行为人，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通知确实在这一点上是与数字人民币不谋而合的。 再看一下我们听众的互动啊，还有几条我觉得很值得跟杨老师一起分享。白猫黑猫说，也希望这个新的规定啊，不要影响到广大个体经营者。毕竟，如果按照现行的商户注册收款的话，好像要收一定的手续费或者是经营性的费用。我们看啊，就是以规范为目的，刚才我们说了，央行这个通知实际上是为了防范出现一些金融风险以及新时代的技术性手段的一些风险哈。但是呢，可能还是会以成本为代价，这个举动未来会不会导致个体商贩的经营成本会上升呢？这确实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会导致经营性成本上升的这个情况呢？ 由于这个通知的出台是央行出台的，那么这个央行出台这个通知呢，会涉及到这个清算机构，涉及到银行，涉及到收单机构，涉及到第三方支付平台，所以我个人以为这个通知发布之后，还会有具体的标准和执行办法在随后出台，在没有出台的时候，我 比较乐观的认为，在出台之前，在使用上对个体工商户的影响不会很大，那么经营成本呢也不会有很明显的增加。 嗯， 但是呢，不能说它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毕竟要求收单机构就是在这个对这个客户身份，尤其是特约商户要进行身份的识别。那么身份识别恐怕在未来清算机构它会对，比如说会对这个收单的这个月交易量、月交易金额会有一个标准出台。那么这个标准出台之后，可能我们近几年通过这种创新业务、创新支付方式和这个条码支付方式，那个获得比较多的这个收入的小微商户或者个体工商户，他根据这样的一个标准呢，他可能高于标准了，那他可能就要改变身份了。改变身份自然就会涉及到工商登记和税务问题。但我相信在近几年国家大力推广我们这个创新，对吧，双创的这种同时，那么无论在工商登记还是在税务上，我相信国家的政策会给予很大的优惠。所以大家不要过度担心，这是第一。第二，据我对税务不多的了解，因为我不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但对于这个不多的这种了解呢，小微商户好像我没有听说有什么税收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对于个体工商户，可能他也一定有一定的这种限额啊。那么在一定的限额下，他可能是按照就是固定的税额，比如说我一个月交纳几块钱、几十块钱或几百块钱就够了。 对对对对 对，不会有很大的，就是说。哦，你一个月你才收入一万块钱，我收你50，收你100，可能没有这么大的金额。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的担忧。但是如果你的交易量真上去了，恐怕你的身份真的要改变了。这也是我在前两天跟大家在其他的环境当中也讲到，就是我们要做与我们身份相符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自然人个人，那我们就不能进行经营性的收款， 对 对吧？ 但 如果我们是一个企业人，那我们企业人就要分我们到底是哪一类的。我们是小微商户，我们就按小微商户进行这个经营和纳税。那么如果我们是个体工商户，我们就按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去进行经营纳税。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有过度担心。 好嘞，实际上总结下来啊，就是我们看央行的这个规定，它的目的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解读得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在这两年大家在移动支付的这个环境下也都逐渐成熟了，我们整个的习惯也都培养出来了，但与此同时要防范风险，要防微杜渐。所以呢，现在开始你是个体你就干个体的事儿，你是个人你就用个人的身份，你是企业你就用企业的身份。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的那个资深听众燕林说的那句，我觉得这个提醒其实很到位，他说你看有的公司他不用对公账户，都用老板的个人账户，这实际上这就是这种过渡地带，就是要厘清的过渡地带，你究竟是在法律许可的这一部分限额之内是使用的个人账户，还是说你在进行企业经营主体的行为过程当中你用的是个人账户，对吧？这个就是未来要厘清的一部分内容了。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呢都要能够理解央行出台的这个通知。第一，它是要就是杜绝尽量的减少违法违规的活动。第二呢，就是希望我们作为社会的人，我们要就是做与我们自身身份相符的事情。比如说我之前前两天我也举了这么个例子，因为我日常的生活当中我经常会付这个快递费给快递小哥，对吧？但实际上呢，快递小哥他是快递公司的一个员工。按说呢，他如果偶尔收这个快递费还没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像我这样的客户都通过这个微信或者通过支付宝的方式向他支付快递费，他的这个量就很大了。 是的。 那实际上他的身份就变成经营性的这种收款了。这种行为其实是不规范的。就跟刚那位听众所讲的，说以老板的个人身那个个人的这个收款码方式进行收款，不规范一样，所以我想在明年这个时候，恐怕大家都看到了， 应该能够看到规范的结果了。 嗯，所以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大方向，央行的这个通知当中可见一斑，未来的具体的措施，以及大家在日常扫码当中，我们的经营性商户，你在收款的时候，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跟步骤？未来的一段时间，应该就会有更具体和更明确的细则出台了，对吧？ 是 啊，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大的方向和大的目的都不是说要提高经营性成本，也不是要为了给大家增加烦恼，而是为了规范整个的这个支付市场跟环境。嗯， 说得非常对。 谢谢子亚老师。好，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啊，就只能邀请您跟我们大家聊到这儿了。今天我觉得我们是翻来覆去把这个话说得比较清楚，也比较透彻了啊，也便于大家的理解跟认知。感谢您。 客气了。 哎，好，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哎，再见，子亚老师。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啊，就是大家都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确实咱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卧虎藏龙，有很多事情分析得非常非常到位啊。还帮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解决了自己的个人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多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力量才最大啊。更多的热点新闻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What's about to happen is Weezy the dragon. I link with the dragons and we gon' get ratchet. No need for imagining, this is what's happening. Second thing second, I reckon immaculate. Sign about accurate. I know the strength that don't come without strategy. I know the sweet that don't come without cavities. I know the passages come with some traffic. I start from the basement, end up in the attic.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